時間係交俾我哋今日嘅講員 Pastor Stella 之前，我都希望喺度做一個簡單嘅介紹。Pastor Stella 佢係1995年係蒙召，之後咧佢喺温哥華嘅維珍神學院裏邊嚟到係進修，修讀佢嘅道學碩士嘅學位。咁之後咧，佢係喺列治文嘅華人播道會係作全時間嘅侍奉，而喺2016年，即大概兩年之前，佢回應神嘅呼召，佢加入呢一個嘅中信小城宣教嘅裏邊嚟到去喺當中侍奉。我哋正話主席祈禱嘅時候都講到，我哋十月中有一個嘅 Kamloops 嘅小城宣教，我哋都係同呢一個嘅中信一齊合作，而Pastor Stella 亦都喺當中作呢一個嘅策劃。我哋都係將以下嘅時間嚟到係交俾 Pastor Stella， 然而神都係使用佢俾我哋有嗰個嘅激勵。 各位弟兄姊妹們早晨。咁我再一次好多谢咧，黄牧师咧俾我机会喺当中咧同大家咧分享神嗰一个嘅说话吓，亦都好多谢咧头先咧大师嘅嗰位弟兄吓，啲诗歌咧拣选得好好，可以咧系即系透过诗歌感动咧我哋每一个人嗰个嘅心，让我哋咧系能够嘅心意更新变化。刚才咧所读嘅经文咧虽然系好短吓。但是呢段经文呢它是充满了一个很丰富的一个信息。我很想呢台上呢再将这段经文呢打出来一次，直至到我讲完到为止。因为我希望呢大家的注意力呢是放在呢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你一起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一节的短短的经文，它是保罗很语重心长地和当时的罗马的信仰群体去劝导他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在不效法这个世界之前，上一节刚刚是讲什么呢？上一节就是说，你们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我们献上给神去用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这样成为一个的活祭献给神所用，又说是需要怎样呢？是需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我们所献的祭才能够是为神去所用。在这一节的经文其实有很多的重点的教导，但我今天很想和大家集中思想的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好让我们更新之后是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而给我们是更加那个的战祭的时候神会悦纳。我们看这个经文，我们看到心意这个的字，心意那个的原文不是只是单单指到我们的心跳不跳，不是只是单单指导这一样东西，而是指导就是我们那个的思想，我们那个的态度和那个的理解，这些就是包括了我们由心而出来的人生观，我们那个的道德观和我们那个的价值观，这个就是讲到那个心意上面那一个的意思。而更新呢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那里更加的丰富，指导我们的心意呢是被神去更改过，而且不只是在信主那一刻那里被更改，而是现在还要继续被更新。我们可以理解为时时刻刻被上帝去更新我们那一个的心意。在原文里面那里更加讲到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一个主动的时态，就是说我变了我改变了，又说因为圣灵，亦都是因为圣经上面的说话的光照，以致到我们是被改变，在一个的被动的时态里面。换言之，这个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意思就是讲到要持续不断地被上帝的说话去光照我们，被去改变。而这种的心意更新出来的果效就是什么呢？就是 改變我哋嗰一個嘅態度，改變咧我哋嗰一個嘅行為。而咧現代版嘅英文嘅聖經咧入邊係譯得好貼題嘅，就係講到嚇，讓神改造你哋，更新你哋嘅心思同埋意念。我哋明白咗我哋嘅心思意念嘅時候，我哋先至咧可以咧察阅咧上帝嗰一個嘅善良。而呢個嘅善良係講到咩咧？呢個善良咧就係講到係好嘅、有用嘅、有益嘅、良善嘅、正經嘅事嘅，並且咧係冇虧欠。而呢個良善咧，同察驗神嗰個旨意有關嘅時候，就係帶有咧嗰一種嘅好積極性，而咧係去主動咁樣樣咧係去做。換句話講，呢一個嘅善良咧係有一種嘅有用啦、有益嘅啦，同埋多方面嘅改變。呢種嘅改變係幫助我哋更加咧去貼近咧上帝嗰個心思意念，明白佢嗰個嘅心意。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件事的时候，容许我是用圣经不同的人物去跟大家一起去思想一下那一个的更新带来那个意思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更新第一件事是指到就是旧人是变为新人。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的十七节那里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的变成新的了，其实讲的就是一种生命的改变，从头彻尾的改变。旧造的人被改变了过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应该是每一个重新得救基督徒那个真实又很宝贵的经历。圣经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在路加福音的十九章，大家很熟悉的该撒，一个欺压百姓的税吏长，一见到耶稣的时候被耶稣接纳了，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个改变就是他成为一个很有怜悯的人，退还欺诈人那些钱，还有将这些钱周济穷人，成为一个慈善家。圣经里面那里不单单只提到该撒这个人物，我们再看一看保罗。保罗当他还没是醒悟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很有学问、很有学识，并且他是一个我们现在所说的是一个宗教狂热的犹太信徒。他对基督教是满有那个的误解，亦都咧有一个嘅成见，又麻木嘅，正正系咁样，所以咧点解去逼迫当时嘅基督徒，一心咧就系想咧要消灭咗呢一个嘅信仰嘅群体，因为对犹太教嚟讲，佢哋系叛徒。但后嚟我哋大家喺圣经嗰度睇到，当佢喺大马色吓嘅路上被耶稣光照，个心眼打开咗，明白咗过嚟，于是嘅就整个人改变咗。不单止自己去信主，并且抛弃了一切，到处去传福音，叫人归信耶稣基督，甚至为主的真道赴当蹈火，在所不辞。并且当他每一次传道的时候，亦都遭受到旁边的一些犹太人那一个的反对，或者一些外邦人的反对。当我再看回这一个的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传福音，他不单止被人用棍打抌石头，几乎很多事他都是有一个的丧命那一个的危险在当中。但纵然是这样，他仍然宁死不辞将福音去传给人。这个正正就是福音的奇妙大能，将一个本来极端反对的分子成为一个的爱主爱神的人。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更加记载到的，就是当保罗为福音的缘故，同他一起的同伴西拉被人无害的时候，被关在腓立比的监狱，他们不但没有埋怨，不但不哀叹，不但没有咒诅，没有难过，还有不惧怕，反而在监狱里面 藉着这个的机会开了一次，我相信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的监狱报道会。在那里他把握这个似乎备受迫害的环境，他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在里面唱诗歌赞美上帝。当时那个情景就讲到突然之间呢是地大震动，甚至那个监门都打开了，而那些的狱卒见到这样的情况，就想着那些的逃犯就走了，那些囚犯会逃走，正想是要自杀的时候，立刻被保罗拦住，叫他不要做，然后将福音介绍给他，引导他们信主。我们觉得很奇怪，我们有没有思想过呢？就是当在一些难处里面，那里原来神是造就一个的机会而去传福音，心意更新而变化。第一样东西就是从一个的旧人成为一个的新人的改变。以前或者我们遇到一些难处，我们有很多的埋怨，但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我们靠着上帝在我们的当中，凭着圣灵那个引导的时候，我们会将这些是成为一个的别人的祝福，将福音介绍。这个就是从旧人变为新人那个思维上的改变。我们也都看到，当保罗自从信了主之后，他就不停地这样去继续去追求去成长，因此他的生命是得到个改变。后来他更加是讲到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就如呢做他的主的形象。原来作为一个的更新了的人，是需要不断地这样去成长，这种新而又新，日日去更新并且不断更新的时候，就是将自己就好像一个的泥土给一个图像的人，给他去塑造，让主用他的手去栽培去塑造去磨练，以至到呢塑造我们去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成为呢合神心意的器皿。这些都是呢圣灵不断在当中的工作，神的说话不断在我们的内心里面那里光照，还有弟兄姊妹们不断那一个的提醒，我们大家的彼此的勉励和那一个的教导。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不断地去追求和一个的学习。更新第二样东西是讲到什么呢？更新第二样就是讲到由一个的很复杂的心成为一个的赤子的心。耶稣曾经讲过，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入天国。人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都很大喜功，很喜欢做大的，是吗？即不是数字做大，很喜欢做 number one 啊 boss 啊那种啊。那样因此呢，如果我们呢称呼一个的做厨师的人呢，如果我们称他是大厨呢，哇很开心。如果一个的老板呢，如果你称他为大老板呢，更加眉飞色舞。那我们呢在教会侍奉主的人呢是怎么样呢？通常来讲呢，我们都有一个毛病的，喜欢去大的教会那里做大牧者。不过我不是讲黄牧师，大家不要误会，不要对号入座。门徒也都为了这件事在路上那里争拗，争拗什么呢？哪个为大？甚至直接了当来到耶稣的面前问，天国里面哪个是最大呢？但想不到耶稣他的教导和他们的想法是相反的。主耶稣要他们要回转成为一个的小孩子，就好像小孩子那样，那一种的纯真，那一种的纯良可爱，信靠和顺服，谦卑受教，对权利地位根本没有这个的贪念。如果我们在座有带过小孩子的时候，你发觉到很小很小的小孩子，他们那种的很纯良，他们那种很顺服，妈妈带他去哪里的时候，他们不会问得太多的，他们就会跟着你。其实上帝有时候就是叫我们去回那个的纯真，那个的心正正就是这样。 我们要注意的呢，这些都是一些的同心上面那个特性。主耶稣不并是说叫他们好像小孩子那样那么懦弱啊，这样或者在属灵那方面无知，好像小孩子，这些是负面的。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呢中了人家的诡计，或者呢被人家去呃了，去被一切呢一些的异教之风呢是动摇了，飘来飘去，而又被呢一些的异端呢蒙蔽引导。相反，我们在灵命上面，我们呢是需要呢是这个的成熟，并且是要长大成人，有判断是非黑白的一个的能力。我记得曾经呢有一位退休的院长去讲过一句的说话，他说呢侍奉上我们呢是应该呢越来越老练的，就是说呢是越来越成熟在服侍的当中，但是在个心智上呢我们是需要呢去学习呢越来越单纯。如果大家呢看过网上呢这个的心功计的时候呢，时时都有一句说话的，无忘初心。这个就正正讲到不要呢忘记了当初我们呢那一个的一个的咁纯真去服侍上帝那一个的心智。这个就是讲到由复杂的心情怎样呢有一个的赤子之心。有时候我们做得人类，有时候我们都忘记了这一样东西，复杂的世界令到我们的心呢是多了。第三样东西是讲到呢更新呢，是指到呢个性上那一个的改变。个性那一个的改变呢，是换言之呢就是跟以前那个性情呢是完全呢倒转了过来。我们中国人呢有一句说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当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可以呢将我们的生命呢是改变了过来，扭转了过来的呢？我们有没有看过圣经上面一个人物他那个的例子，就是使徒约翰。当使徒约翰被呼召的时候呢，耶稣给他一个名字叫叛离奇，叛离奇的意思就是奇离怪状，叛离奇翻出来的意思呢就是说是雷子，就是说个人很暴躁的，好像打雷这样的。那你记得呢当、有一次在、耶稣呢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经过呢撒玛利亚这个的村庄、当地的人呢就不接待他们、约翰呢的心呢就很不痛快，就求耶稣说、不如好像以利亚这样样、吩咐这些火在天那里下来烧了他们。你想想当不接待他的时候，即是不拉他的时候呢，就要做出这样样，即刻放把火出来，那你就可以想得到呢约翰呢他当时呢那一个的性格是几咁的刚烈、几咁的女子，几咁的暴躁。但是与主同行三年，甚至呢是、即是耶稣死了复活之后、他的脾气呢慢慢呢去改变了，成为呢一个呢有爱心的人，成为一个很贴近呢主胸怀的使徒。如果我们大家有机会呢去看回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这些就是爱爱爱爱，是吗？现在数埋呢都有很多的爱在里面。讲紧的是什么？讲紧的就是当这个的约翰、他被充军去到拔摩海岛被释放之后，他牧养以弗所的教会。那时候大概九十多岁，所以我们一班年轻人未到九十岁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年轻。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就是信徒抬他出来坐在讲台上，只是讲的道理，就是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想如果今天我和王牧师站在这里，小子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五分钟又说小子们你们要彼此相爱，我相信大家都觉得、他又长又沉，只懂说这句说话，还懂不懂讲第二句说话呢？但圣经呢讲给我们听，正正就是约翰经常性呢讲这一句的说话，它是充满了一种的感染力。而这种的感染力是讲什么呢？就是讲着约翰他被主那个的生命，被主那个复活的大能改变了他的性格， 从一个嘅暴躁嘅性格，慢慢咁样样去甩掉，去改变，成为一个有爱心嘅人。而呢一个嘅奇妙嘅改变，唔系靠人嗰个修炼而嚟，而系佢系靠着神嘅说话喺佢嘅当中一点一滴嘅改变，成为一个有爱心嘅人。更新唔单止系讲到性格上面嘅改变。更新更加是讲到由软弱成为刚强。在希伯来书的11章33-34节那里讲到什么呢？他讲到因着信就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然后塞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兽，脱了刀剑的封印，软弱变为刚强，战争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出信心的伟人的时候，其实是讲到上帝用了一班的人，这班的人他们的心里面那里是十分的软弱，变为刚强，是因为神那一个的工作。我们又看一看，当彼得是吧跟随主耶稣的时候，哇，真是拍心口，人人不认你，我认你。但是呢，当被问你认不认识这个的加利利的耶稣的时候呢，三次不认主，他软弱如水，是吗？但后来呢，被复活的主去怎么去改变他，纵使面对威胁的时候亦都很勇猛去刚强，在传福音的时候更加是怎么很勇敢向着他的同胞去怎么去讲述福音。当保罗面对种种压力困难和受苦的时候，自己感到力不胜任，但是深深体会到当自己最软弱的时候，正正就是主的能力在他的当中。所以他讲过一句话，当我软弱的时候就是怎样呢？就什么时候刚强，不是靠着自己有什么东西的能力，但是靠着上帝在当中带着怎样去做。这个给我实在一个很好的学习功课。在今年5月，当我是有个职份上的改变，是要看完整个加拿大小城宣教和海外宣教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上帝一句的话，其实我何德何能呢？我都想着都登陆了，我还可以有什么的作为在当中可以是坐到这个的位份。但上帝说，你即管去做，不是你有什么的能力去做，而是我带着你去做。只要你在祷告上面那里，只要你的心是向着我专心于他的时候，所有的工作是我给你去做。我就凭着这个这样样的信念的时候，战战兢兢去踏上了这个的职位。原来当我们踏上这个的职位，当我们在软弱的当中，它是因为上帝那个怜恤，那一个的怜悯恩典，而使到保罗刚强，而使到我今天是可以站在大家的当中和大家分享上帝的信息。这个是上帝那一个的能力。除此之外，我们更加要思想到更新是指到什么呢？更新是指到爱心的转变。彼得另一个的转变呢，是一个的爱心的转变。约翰福音我很喜欢去读的，就是第21章。他在当时来讲，为了自己那一个的前途，为了自己那个的生计，为了现实的问题，就跟他的同门呢的师弟说，不如我们回去打鱼啦。他呢就一班人呢就去了提比利亚那里打鱼。但是在那一夜，一条鱼一条鱼毛都钓不到，但接近这个早晨的时候，黎明初起的时候，耶稣基督为他们煮了一餐的早餐，一份的爱。耶稣基督没有说到保罗你这个衰仔，当时说口疾牙疾齿，说不会说不认我的，到时你反手，耶稣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这件事。但耶稣只是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爱的，不过爱得深不深呢？ 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是我被蒙召的一段的经文。当日我就是在提比利亚海那里，我跟上帝说，我爱你多一点，因为爱我自己多一点呢，我似乎我爱我自己多一点，因为我很喜欢我自己呢那份的工作，我是一个社工来的，我很喜欢呢接触人去关心人的，这份的工作不错的对于我来说。但我问回我自己，我爱你多一点，因为呢是爱神多一点。当我自己再去看回的时候，我跟上帝说，对不住，原来是爱我自己多一点，因为我太喜欢我自己的东西，不是喜欢你的东西，同样是做侍奉，原来我是喜欢做我自己想做的东西，不是喜欢你叫我所做的东西。在那段的时间，我呼召我摆下我自己的东西，然后去读神学。保罗也是一样，被上帝去问心事的时候，主啊，你明白的，一句短短的对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改变了人爱心，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会有。但是当上帝问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可能是指到什么呢？你爱我比家庭更深吗？你爱我呢比丈夫太太更深吗？你爱我呢是比孩子更深吗？你爱我比事业更深吗？的时候，我们需要呢在当中里面去深深在上帝的面前去苦心自问，我究竟爱你多一点，或爱自己多一点。有一首的诗歌呢写得非常之好的，原来那个爱心呢是一个循序式的，在第一节那里就是讲到呢专爱己不爱你，第二节呢虽爱己都爱你啦上帝，第三节呢讲到就少爱自己多爱你多一点，去到第四节呢就是不爱己专一爱你。这个就是讲到爱心那个的转变，一步步来。当一个人有生命的改变的时候呢，他会思想上改变，性格会改变，软弱变为刚强的改变，爱心都会慢慢改变，一步一步爱心越来越呢明白神那个的心意。好了，我们呢时时都问一样的东西的，究竟神的心意是什么？究竟这个神的心意是我今次会不会出队去小城宣教呢？神的心意呢就是我今年呢选不选呢做呢这个的执事啊堂委啊。神的心意对后生人来讲呢，这个是不是我的结婚的对象呢？我们成日在这里沉问着呢神的心意。但其实呢神的心意很简单的。圣经呢很清楚讲给我们听。神的心意呢就是神拯救世人的心意，他愿意呢万人得救，明白呢这个真理。神的心意呢其实是不愿有一人沉沦呢，乃是愿呢人人呢都得救悔改。神的旨意就是叫我们去传福音，去宣教，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然后呢是奉旨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吩咐呢叫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从今时呢直到世界的末了。原来神的旨意是叫我们什么呢？是叫我们去舍己，背起呢上帝给我们的十字架。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正正是这一句的说话，要跟从他的时候，一个人的改变是会有一个的新里程，就好像你们那个的 Bulletin 所说的祈祷灵命的改变，跟着个新里程。那个新里程会是什么呢？门徒训练，然后跟着怎么回应上帝宣教。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被神的爱去触摸的时候，那个的回应就是装备自己，然后去传福音，去做宣教的事工。我们看一看保罗，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九章二三节那里讲到，他说呢，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的伤痛，我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和基督分离，我都愿意。 那个回应就是讲到，为了上帝你对我爱的缘故，我会怎样样呢？为了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之亲，就算呢被人怎样去咒助我和基督分离，我都愿意。看到那种的爱，那个的回应，还有呢怎样样呢将这个福音呢要传给他自己的同胞去知道呢？保罗很爱他的同胞，但是呢他更加明白一样东西，神爱世人，所以呢当神要扩阔他宣教的事业的时候，作外邦人的使徒，他转向了是外邦人。一个人心意更新变化，不只是单单改变了自己那个的观念上的改变，价值观上的改变，并且在行动上会有个回应，就是出去做宣教的事工，让人去分享这个福音那一个盼望的缘由。记得保罗和他的同工在第二次报道旅程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以哥念的地方去到亚细亚，然后呢圣灵呢是怎样呢？是叫他们 stop 停停得在那里，然后呢是怎样呢？就去到呢这个的比推尼这个的地方，在那里见到的异象，这个异象就是马其顿呼声。一个被圣灵更新的人，他们明白上帝的心意，知道哪一些东西是按着神那个的心意引导去做，就正如在马其顿那个的地方一样，原本不是过去，但是圣灵那个提醒，顺服圣灵的引导，去到那里建立了当地的教会，去那里是将福音呢是带到给那里的人去认识，让他们一班当时的人是有着福音那个缘由的盼望。不单止保罗是这样，如果你们翻开呢宣教的历史，我们看到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呢都是呢被神呢去呼召去做宣教的工作，就是因为他们之前是被上帝的爱是触摸到，经历到上帝那份爱人那个的恩典在当中。就正如呢英国的宣教士李文斯李文顿医生 Livingstone， 他本来想着就要去到中国传福音的，但是上帝呢就摆了他在非洲那里。美国的宣教士一对的夫妇 Justin 呢本来去印度呢是跟威克里夫呢这个的同工，但是呢神呢就留了他在缅甸。一个被神心意更新之后，信着呢圣灵那个的引导，去到做宣教上面那一个的工作。我记得呢20多年前我呢就参加加拿大中信呢举办的欧洲短宣，在李绍光牧师的带队底下呢，我们呢有6个人7月初我们启程去英国作15日的短宣旅程。我们在当地的侍奉呢是包括什么呢？是包括了呢牧师要讲到啦，去不同的小城镇那里去关怀探访啦，举办呢福音的聚会啦，和当地的香港留学生呢去交谈建立关系，和他们传福音。但是令我最难忘的有一件事发生了，就是呢当我呢在这个的宣教士的家寄居的时候呢，有个小女在那里住，我就问一下这个小女，咦，为什么你一个人在那里住的？那个小女呢12岁的，那个宣教士呢就告诉我，其实呢这个小女呢她呢就是在中国呢被卖到呢去英国做初妓，她不甘就范在二楼那里呢要跳下来要走，怎知呢一跳下去的时候呢就跌断了只脚。咁呢个嘅宣教士行过咧，都唔理咧个蛇头咧系点样去揾佢啊，即系都摆低咗呢啲思前顾后嗰一啲嘅谂法，就将佢咧带咗翻屋企，帮佢扎伤，俾佢经历咧上帝嗰个爱同埋怜悯。我喺当中入边，俾咧呢个宣教士佢嗰种嘅怜悯嘅心肠感染，我就谂到，如果有一日我有机会服侍上帝，如果有一日，我呢是可以呢在宣教的行列上面服侍他，我需要呢对人呢有这份的心慈，我需要呢对人呢那份的关怀， 因为福音其中一个的本质就是要宣讲神是爱。与此同时，在那里我亦都见到一个的中东的人，他因为信上帝而需要跟家人脱离了个关系。当我听到他的故事，我很难过，亦都感觉得到、感受得到、体验得到他对信仰那份的认真。接受福音成为一个的信徒的时候，不是说到我们路路亨通、路路畅顺，而是说到在生活的挑战上活出信仰那个的勇气。他不知道其实他这份的勇气给我在侍奉中很多的鼓励，就是当在艰难的当中怎样去倚靠上帝。整个的短宣的行程呢，给我们看到一班短宣的队员是一个的很大的改变。但与此同时呢，亦都看到呢当地那一班的信徒呢，他们有追求、有渴望呢上帝话语那个的心，但他是因为呢资源上有限，未能呢每一个的小镇呢都可以呢有这个的牧者的喂养，以致呢在灵命上未能够扎根成长。情况呢其实就好像今天的小城宣教一样，除了一个心里面那里我感觉到很惋惜，我亦都向神祈祷，求神呢兴起多些的人去到英国去服侍他们。而我们一队的短宣的队友回来的时候，我们被神呼召，我们的生命转化，就正如我刚才所说，放低我们自己的工作，踏上了全时间的侍奉。同我一起的队友是有丁建宁姊妹 Winnie Ting， 她委身成为宣教士，她去英国那里去服侍。而另外一位的姊妹 Grace O， 她就摆低她自己那个的护士的工作，她读神学，她去美国牧会，现在退休回了。而我自己呢是毕了业之后被神呼召去到牧会，然后再被神呼召做小城宣教。在上帝的带领的底下，李牧师呢差不多十年呢每一年呢都会呢去当地的教会去牧养他们，是因为看得到他们没有牧羊人在当中做喂养的工作。而另外一位的弟兄，他呢就在不同的宣教的机构那里参与继续去服侍。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想过呢，心意更新而变化，探阅神的善良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讲到什么呢？我们讲到原来就是宣教不是只是单单呢去传福音派下单张就算数，宣教是怎样用我们的生命去讲讲上帝的爱。其实宣教大家有没有想过是一个的生命的转化，深入了人和神之间那一个的关系。作为主的门徒，不只是单单将我们生命的某一个部分交给上帝，而是说我们将整个的生命交了给上帝，而活出一个的宣教的生命。因此宣教不是在教会里面那里众多的事工其中一个的事工来的，而是一个呢发自对神回应个大爱那一个的行动。我亦都好趁这个机会呢邀请你们参加呢小城宣教的行列。除了呢履行个大使命之外，个人那个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可以帮助到我们活出呢一个的不一样的生命。让你一起低头的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在这个的信息上面，我们求你自己亲自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当中去感动，让他们去明白宣教不是一个的教会的事工，但是透过宣教的过程那个的参与里面，是看得到神你福音的大能，看得到上帝你那个的工作在人当中里面的作为。我们不是只是单单停留在那一度，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原来透过宣教的行动，你是改变了我们，让我们更加经历上帝你那个大能的在当中。原来宣教是塑造我们那个生命，是懂得的更加去学习怎样去爱主爱神。神就求你去保守带领，能让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一个的，无论他们对宣教那个认识有多少，这些都不是重要，最重要的神你在他们的心里面那里去作工，让他们去参与神你自己天国事工那一个的机会，容让他们在经历的当中去真真正正与神相遇。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 我们多谢 Pastor Stella 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唱一首回应诗《这个家》。我们盼望我们真的心意更新，将我们身边的朋友带到去这个家，我们一起起身唱这首歌。爱心，共探讨天父真理，同明白神话语，走每一步能紧守主旨意，多分享主爱，彼此担忧虑，主带领我路程，不畏惧。请坐。现在是献金的时间，麻烦两位师士。